是分秒来共映，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。 从头来过，叫身心变成净土。我放松，香气在怀内吞吐。为陈年是非申诉，冷不防流到心里看无。想起了前度，从回忆上路，从泪水变地露，从头哭吐。我的分已草，遇上火星话，灵魂冒起生命时，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？为什么以为我很苦恼？择有来有去，这身心也能完好。我叹息，天使在云外听到，就拿着泪水洗澡，也许能填密一个泳池。卷走了前度，从回忆上路，从泪水变滴露，从头学到。我的分已草，遇上火星话，灵魂冒起生命时，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？为什么以为我很苦恼？ 们坐在高高的部队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部队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我们坐在高高的部队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。

就能全身而退。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，是在人间是个超好翅膀，人们如春如梦，而你纤细善良，怎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？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。不敢想的梦想，透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Thank you.